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中国儿童中心剧院正在上演幽默剧《小丑也疯狂》，带来本轮演出的俄罗斯幽默大师欢乐小丑会常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涉足美国、加拿大、法国等10多个国家。马戏团的小丑将高超的杂技与诙谐的表演结合于一体，让观众欣赏到真正的马戏艺术。北京人艺重新排演的话剧《合同婚姻》本轮演出正在进行中。新版本的《合同婚姻》聚焦90后年轻人的婚恋爱情主题，在2004年版本的基础上，融入了主创们对于婚恋这一社会热点话题的新思考。除此之外，整部剧舞美的清新色调与贯穿剧中的吉他配乐，都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去年英文原版《灰姑娘》版权方独家授予七木人生百老汇音乐剧《灰姑娘》中文版版权，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百老汇《灰姑娘》中文版音乐剧。目前百老汇音乐剧《灰姑娘》中文版正在海淀剧院上演，本轮演出将持续到本月18号。首都剧场京味话剧《小井胡同》正在上演，作品描写北京城南一条小胡同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变迁，对政治动乱中的种种荒诞现象进行了批判和嘲讽，对受命运拨弄的普通民众给予真挚的同情与爱。剧中语言质朴生动，具有浓浓的北方市井风味。英文原版音乐剧《芝加哥》本轮演出正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进行中。音乐剧《芝加哥》展现了一个被镁光灯、雪茄和爵士乐包围的美国幻境，作品融汇了美妙的爵士、探戈音乐，百老汇编舞大师鲍勃·福斯为此剧编创的独特舞蹈，配合黑色紧身舞衣和渔网袜，成为了芝加哥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世纪剧院近期正在上演《听见风之谷》久石让、宫崎骏经典作品动漫视听音乐会。宫崎骏是动画界的一个传奇，他的作品让所有的人延续了童年的梦想，而久石让的音乐让宫崎骏的所有梦想铸成了恒久的经典。本场音乐会延续了久石让和宫崎骏两位大师的艺术精髓，重新改编了部分章节，让乐曲更加鲜活。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后的最大制作，将于本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雨量较多，午后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只有 10.2 度，夜间最低气温将在0度上下，天气比较冷，请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北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地面转为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对户外活动影响不大。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演艺曲音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犹太城是一座死亡之城，这里的人谁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清晨，他们怎么办？他们把甜菜根剁碎当做鱼子酱，他们把泡菜汤端上桌子当做高贵的香槟，他们唱出期待春天的歌曲，他们跳起了探戈。没有鲜花，他们互赠秋天的落叶，没有希望的时候，活着就是希望。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演艺群会，吃喝玩乐大搜索，乐享生活，好歌会说话，打开文化之门，876资讯为您全面揭开央华戏剧犹太城的神秘面纱，带您领略异国文化的风采。生如何高贵，面对黑暗如何寻找光明和快乐，全新治愈系戏剧作品犹太城暖心呈现。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竖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因为一场考古意外，云不弃穿越回唐朝，化身祖先云烨。在一次偶然中，他偶遇了唐朝公主李安兰，上演了一出充满了爱恨交织又令人啼笑皆非的穿越故事。看云烨如何用现代科技与知识一步步升级打怪，封官加爵，更由袁咏仪、张智霖夫妇演绎帝后风云。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穿越回唐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那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啊，北京时间 APP 包括新浪的一直播，观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影像。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超级网剧《唐砖》，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首先欢迎一下乐和影业的创始人 CEO 刘航征。刘总你好。 你好，大家好。 哎，欢迎刘总啊。这个 谢谢。 来，刘总麦克风可以近一点，让大家听到您的声音啊。 好，大家好。 哎，好的，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唐砖》当中的两位主演。首先欢迎一下在片中饰演云烨的王天辰，欢迎天辰。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天辰。 然后呢，他曾经啊还在《芳华》当中扮演过一个角色，就是那个负心汉。那你没有，是不是那个啊？就是 那 陈灿，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对吧？ 是陈灿，吹小号那个， 吹小号的陈灿啊。然后那个当然我们这个他现在又升级了，在《唐砖》当中，就是又有了新的撩妹技巧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向他学习一下。来，接下来要欢迎一下在片中饰演卢新月的于子阳，欢迎子阳。 大家好，我是于子阳。 哎，欢迎子阳啊。子阳也曾经在这个出演过《如懿传》，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如懿传》应该是刚刚播完吧？ 对， 在网上。 对。 然后紧接着《唐砖》就来了。 对。 哇，你这想不火都不行啊！啊。 没有。 来，这样我们先请这个刘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唐砖》是一部什么样子的这个网剧啊？先介绍。 唐砖呢是爱奇艺的购买的超级 IP。然后呢是婕妤二老师之前做的这个网络连载，然后呢，爱奇艺呢就觉得这个书特别的好，因为它确实粉丝量特别的大，然后呢就是买了版权，然后交给我们乐和影业来去做的承制，来去做的制作，从剧本的开发、团队的搭建，还有就是项目的执行拍摄，到现在的呈现。这么一系列的过程 都是咱们乐和影业来执行的，对吧？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就是还是爱奇艺的平台很好嘛，然后受众也很广，然后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戏现在很不错的那个播出。 哎，那个现在已经播了几天了？应该是29号。 我们29号是第一篇首播，到现在有个几天的时间了。 哎，这个现在因为现在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叫点击量或者播放量吗？ 现在爱奇艺的平台呢，为了公平，就是不让大家做这种点击量的这样的东西，就像电视台的收视率一样。 明白明白。 把这个浏览量拿掉了，然后换成了热度。对，换成了一种热度的这样的一种体现。 这样一个叫评价的一个方式是吧？那我们的热度现在是多少呢？ 我们的热度现在是6600多。 6600多、这个值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水平？ 现在我们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哦。超级网剧啊，当然这个大 IP 本身也被称作叫做唐砖第一这个小说， 对 吧？唐砖第一书。所以来问问两位主演吧啊，然后你们在这个演这个之前有看过这个网络小说吗？连载这个。 我在那个就是喜马拉雅的这个 APP 上我有听过。 哦，他现在已经有还被就是变成了音频版本。 对，他这个很早之前就有了，因为这个 IP 会有很多人看嘛。而且它是一个长篇的小说。对。 哦，你还喜欢听这个，就是喜欢听书是吗？那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北京电台听听 FM 上面有好多好书。 我会去听的。 强烈推荐你下载啊。哎，那个，所以你当时是有听过这个小说。 对。 那当你接到什么时候接到说，哎，自己要去参演这个小说了？你是什么样的契机啊？ 就是有一天是跟张小龙老师就是在偶然之间见了一次 啊， 然后呢小龙老师就说新月这个角色已经选了很久了，然后突然间看到说觉得你跟他这个人物还是比较符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哎，新月这个角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就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新月这个角色他是一个最大的特点，他是一个大家闺秀，就是非常的温柔体贴。 哦， 对，但是对， 这叫什么？来来来，天神你说是怎么样？ 就比较喜欢小孩嘛， 比较喜欢小孩。 对，他是一个慈善家。 就是温柔体贴。跟现实中的你像吗？ 是有地方像的。 能不能说点实话？ 这就我就不给他挖坑了。你现实家，来天神，你跟那个子阳熟吗？ 还行吧，就是大家因为这个戏然后都认识了，一块玩啊什么的。 是吧？所以你了解当中的就是除了就拍戏之外，她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孩吗？ 就怎么说呢，你听她的声音就特别的温柔，然后她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然后就感觉好像是慢半拍，但其实还好。 哦，确定没有刀逼着你说？ 没有， 外边一堆人架着的是吧？就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就是很慢慢悠悠，所以你是不是那种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经常会就是突然就感觉发懵，或者是犯一些二的一些做一些二的事儿的这样一个性格呢？ 就是我生活当中是属于那种有的时候比如说跟一个人就是比如说别人突然之间别人给你挖了一个坑、然后你可能当时就没反应过来然后有的时候你要回去想想才想着 原来今天有个人欺负了我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反应因为慢了之后已经想不起来了，所以这样会在生活中避免很多冲突吧。 这个性格挺好，反正就是别人挖了坑你已经跳进去了， 对， 等这都出等出来了以后，哎，我今天好像进了个坑来、 但是他就属于看到那个坑之后他看了一眼说有一个坑噔就跳下去了我进来了自己也没吃什么亏啊，没什么大事，就爬上来了， 就自己爬上来了回去想想算了也懒得再回去找那个人了，我还是睡觉吧然后就生活当中可能也就避免到了很多的麻烦啊。这性格挺好的很好。那说说天辰吧，你说说你是什么样子的契机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的？ 因为之前在拍一个电视剧，是归去来，然后刘江导演的一个戏，然后在拍摄过程当中，因为拍摄时间也挺长，然后同时工作量比较紧，然后那会儿公司就说，有一个戏，说那个觉得你挺适合，想看看合不合适，然后我就当时一直在拍，然后那个。然后我领导就一直在说你赶紧找时间去见呀，我说我真没时间，天天在拍，因为那段时间他们也很着急，他们也在那个定着敲人然后就有一天我们在三里屯拍的时候然后那个我老板就给我打电话说你什么时候结束，我说我怎么着还有一两个小时，他说得嘞，说你结束了你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我说就直接就来了然后当时就拍的一脸懵的时候就好结束了然后那个时候收工，王天真收工，然后我就到旁边，那是一个咖啡厅嘛，到旁边一咖啡厅，然后说实话，那个阵仗有点吓人，真的。我当时往那儿一坐然后导演大胡子嘛，然后那个罗哥也是穿着一身黑，当时我觉得哇塞，这好像有点、 不太对呀，这是找我演戏吗？ 吓人。然后我当就你们全是一身黑然后坐那我就在那就是还得。就是觉得自己没怕，就在那儿 还得放松 对，然后一直在听他们说，然后我老大还是聊聊就撤了他们就跟我聊了一通，说你觉得这个戏怎么样，看没看，我说看了大纲，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之后他们说你要觉得这个好的话你回去再看看小说，然后我也看了几集小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当时经纪人就给我买了那么一大本的那个小说，我就回去看然后我觉得这个戏挺有意思的，然后等到说敲定板，然后说你可以来，然后等到真正第一天去拍摄的时候然后佳宁就说这角色跟他特像对，然后导演就说是挺像的 你看刚才说的特像的时候，那个谁子阳还在那对 这是他， 对，是吗？你觉得他跟这个角色哪些方面特契合？ 很多方面就是我觉得他们说话的那个语气啊然后还有特别调皮，有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调侃一下，这个性格就跟他很像就这样 就是其实就是有一点我们说有点小皮 对就是皮 好皮。那让天辰这样吧，我们先问问刘总你们当时就是你去选人的时候你去了吗？ 第一次我没去，第二次后边的我都在。 你都在 对。 然后怎么样对他们这两个角色你发表一下意见跟看法，到时候他们都选完人了以后你见到他俩是吧 我先插播一下就唐砖呢我先说一下主创阵容因为刚才没有来得及说。 对，光说都是穿一身黑衣，咱们不知道的还以为这 是幕后主创 对对对对。唐砖呢是由陈嘉上导演，香港的著名导演，给我们做的总监制然后呢我们的张小龙老师，我们俗称现在叫老舅，做的艺术总监 这不得了， 总制片人对。然后呢还有爱奇艺的领导戴莹总边疆总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导演祝东宁还有我们的制作人罗俊辉罗哥就 那大胡子就是助导吧 大胡子就是助导对然后还有我们的美术钟一峰老师然后还有那个杨东林造型还有等等等等摄影老师什么的都是大家集体努力完成了这么一部剧然后现在说回来两位演员的这个感觉就是因为天辰我们之前定妆什么的 OK 了但他突然刘江导演的戏拍不完然后呢导致我们的剧整个延期了一个月当时我们是因为考虑制作的周期和成本的考虑我们是想说不行再调整一下男演员直到我 去了一下天人的片场，然后找到刘江导演，想跟刘江导演商量一下能不能我们时间一起错一下，看能不能把天辰的时间匀出来，也是作为制作人的努力嘛。结果一去了，我一看天辰，我说好了，因为他也是北京孩，北京男孩，然后呢一聊天一说话，那个感觉跟剧中的云月的角色特别的像。我说好了，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就等你了。然后把这个等到他拍完归去来回来，然后12月3号才进组吧。12月3号进的组，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哦， 是这样。 哦，这对于其实等一个演员，这对于一个剧组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牺牲， 特别大的。对，其实叫伤害。 哦， 对。但是现在都过去了，当时是很纠结、很痛苦的，因为全组的人都在横店 standby 在那等着，等着开机。 一个月的时间，这人吃马喂。 对，然后男一号没来。但是天辰来了以后特别的努力，每天拍17-18个小时、然后他的老板给我发信息说不许让他再拍了，再拍怎么怎么着我。然后呢天辰主动给涛哥发信息，给老板打电话说你别说了，是我自己愿意拍的，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所以我就说这样的艺人的艺德真的是太好了。 哎呦， 让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哎呦，我们说就是年轻演员现在身上有这些吃苦的品质啊，还 真 是挺，真 不容易， 真是挺 不容易。关键是他身体好， 谢谢。 关键身体好。 然后我说说子阳，子阳呢是小龙老师带过来，然后呢，哎，觉得 推荐的， 对。然后呢，因为小龙老师在中戏当了18年的教授， 那乡人呢， 看演员那肯定是 OK 的，对。然后来了，我一看，哎，还挺好，挺有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的，对。然后当然主要都是我们艺术总监张老师定嘛，对吧？然后呢，我就觉得还挺好，但是一看这女生啊，就觉得很 OK。 哦，哎，其实这刚才听了幕后有这么多故事，我们先问问天辰，天辰，你当时就是知道剧组整个等你一个月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就包括像恒正哥说那个他第一天见我的时候，我他这么一说，我想想，我第一句话我说哥，如果要是真不行的话，你就把我换了吧，就别再耽误大家那么多时间。 哦， 然后哥就听了这么一句话，就说行，我等你。然后我当时我有点，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行吧，那我就尽早拍 啊， 赶紧就是拍完了之后，我就直接马不停蹄直接赶去横店。然后我记得特清楚，当时第一天的时候。 两个 哦，对，真的在监狱，我在，因为就是怎么说呢， 在戏里的监狱吧， 对，在戏里火，在横店某监狱，然后那个就拍，就反正那天是5点多，4点多到，然后5点准备开始看剧本，然后7点钟准备出工，就其实 凌晨4点到啊， 对，就对，就没办法， 凌晨4点到，5点看剧本，7点出工。 对，那会儿应该得有好几页纸吧。 哦， 反正全厂长都有我，我直接拍到了第二天2点多，然后又回去回北京接着拍那个回去来。 哦， 对，然后反正就是就大家在，反正我一开始我觉得就感觉自己像个罪人吧，因为毕竟迟到了，然后包括说这个时间上一点都不对付，就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剧组。然后我就拼了命的这个打起精神，然后我就跟我那同事我说哎，你给我买可乐雪碧，就开始做广告了，就这样，就买各式各样的。 没事，你再说一样，我们说可以说三样，说三样就不算做广告啊。可乐雪碧还有什么红牛有吗？ 没红牛不敢喝，红牛不敢喝。然后小明同学 啊，小明 就买了这些饮料，我说我一定要撑到最后 啊， 哎，一直在那儿拍。然后当时就是就跟几位演员一开始对戏的时候，就是他们一看说啊，那个，哎，你好，你好，是那个，然后朱丁开始介绍嘛，朱导开始介绍，我说啊，这个是这个王天辰啊，你好，你好，演云夜的哦，终于来了，就哎呦，我当时我说哎呦，我说那你好，你好，王天辰，那个以后那个不会那个那啥了，这种事情不会再说上，就不会再发生了，然后就拼了命了拍吧，就是 哦，哎，这还有这种小插曲啊， 真的 很有意思， 心特凉。 但是后来大家都混熟，就玩熟了，是吧？ 对， 也都能够理解啊。 对，我们后来演员在一起的气氛特别特别的融洽，就有过生日，比如2-3点钟夜里收工，然后还等着大家一起要聚一下，要过个生日，是这样。对，但是拍摄中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辛苦，包括我们的那个女一号张佳宁，佳宁也是得着肺炎，发着烧，在现场不停的赶工拍戏。对，因为是老舅的戏，没办法， 哦， 被老舅加上去了 。对， 这个的确是， 特别的辛苦。子阳也是穿的那么少，我们那么冷，穿个纱， 就你们是等于说是冬天拍的夏天戏，是这个吗？ 其实 冬天 不属于 吧， 它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技术， 实际上具体， 但是我们那个服装设计那些造型出来，它就是会薄一些 啊。 对， 哎呦， 体现唐朝的女人的那种美吗？ 哦， 但是我们不露啊。 哦，明白，明白，明白。对，这个现在其实网剧的这个对于监管或者制作来说也是非常严格的，是吧？ 对对， 在这块，刘总你是行家，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网剧的拍摄的一个情况，因为我对这个其实也特别好奇。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网剧的 IP， 或者是我们要去接这个各个网站制作的网剧，是你们自己找上门啊，还是说这个爱奇艺找你们呀、啊、等等的？这个 形式呢多种多样，因为现在呢从电视台现在变成了网络平台为主，其实还是因为商业的原因嘛，因为网站是比较有钱的， 对 对，所以呢，而且现在剧只是播出平台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从电视台，现在发到网站平台，但制作水准一点没有降，反而提升了很多，因为网站能够给钱，能够给很多的钱去做制作的呈现，像我们的唐砖也是爱奇艺给了我们很好的 费用的支持、 对，然后让我们呈现了很好的这样的场景，大家在剧中都能看得到、 嗯、 对。但是从模式上来讲呢，一般网站就三个模式、 嗯、 第一个就是点击分成、 嗯、 就是片方拍好的剧拿到网站去分成、 嗯、 根据点击量来分账、 嗯、 第二个模式呢是平台自制、 嗯、 就是平台自有的东西或者是片方自己研发的东西找到了平台、 嗯、 平台认你的团队、 嗯、 看你的文本，当然先看文本、 嗯、 然后有团队，然后呢再包预算，他们平台审查合格以后、 哦、 然后会给你投钱来去做，叫自制、 哦、 第三种方式呢就是传统的购买版权剧、 嗯、 就比如说我这个剧要在湖南卫视上，要在东方卫视上、 嗯、 要在浙江卫视上，这样以后呢然后再卖到网络平台的网络版权这一块、 哦、 大概其实现在做剧就是有三种模式、 哦、 但是您说的平台找团队啊、 哦、 还是团队找平台， 对对对对， 它是个供需关系，都会有这样的、 嗯、都会有这样的。所以你说的最后的那个就是购买版权，就等于说是其实自己已经掏腰包把这个东西都已经做成成品了， 对， 然后呢我向你网站来进行推销， 对 对，是这个样子。 对， 那所以咱们这个应该算是爱奇艺的， 爱奇艺的自制剧， 所以它算是它的自制剧。 对， 所以在自制剧方面，如果制作方面的话、 嗯、 相对来说制片人是能省心一点，找钱不用那么辛苦。 对，你说的很实在，是这样的， 对吧？ 就是我们担的资金压力会小一些 啊。 对、嗯、 而且就是尤其是如果这个 IP 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树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我希望在双11那天，我老公能帮我清空家装购物车。 你老公我会拔网线。 我购物车里有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智能坐便盖。 我的妈！ 还有3开门冰箱、纳米智能净水机。 我的娘！ 还有进口的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 我的个神呐！ 就99个名额，999元每平米全享受。你打4006068866要实景照片，保证你不拔网线。 4006068866，要不咱直接去吧。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除味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在我印象特别深刻、嗯、就是在杀青那天，然后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哦、 就是我说一定要记住新月，记住爱、哦、就是他让我很能够就更深刻的去体会、 嗯、 就是爱情就是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真的可以是不惜一切的、 哦、 嗯，因为他是真的这个角色特别的勇敢，然后呢、 嗯、 在他内心里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爱、 哦、 他把所有的就是亲情爱情或者是友情都放得很重要、 嗯、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卢新月对于爱情的这个价值观。 嗯，这是对于从这个戏中人物对你的这个精神上的影响啊。 对，因为我会比较有代入感、 嗯、 就是当我觉得新月可以这样爱的时候、 嗯、 我就会想着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一段就是很这样 的爱情、啊、 对，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很勇敢。 那个人一定是太子吗？ 天臣果然是不刀哎，那个人怎么着也得是个太子是吧？那个哎，那我想知道，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子阳还说呢，说哎呀，我这个剧演了以后，这个天天有人向我表白是吧？而且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以后都特开心是吧？ 对，我现在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 啊、 跟睡觉之前就是看手机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现在是一个幸福值很高的人。 哦、嗯、就是看到那些，你会看网友们的留言对吧？ 我会啊，我会，我几乎每一条我都会去看的。 哦， 对，然后就是大家会说很喜欢新月这个角色、 啊、 嗯，因为他可能就是让更多的观众去看到了就是一个女孩对爱情这么勇敢、 啊、 大家会喜欢她，我也喜欢她、 啊嗯、哎，所以大家如果各位这个网友朋友们啊，你们可以尽情的去发弹幕吧啊，因为那个子阳是会看的啊，该表白表白好吧。 会看 啊。那个天辰呢你会看吗？这些 我会看，因为前段时间就有人问我嘛、嗯、说你会不会看弹幕、 啊、 我说我会看呀。他说那你会不会生气呀、 哎、 因为就他们总会觉得就弹幕会骂人嘛， 对对对对， 啥的。然后我说还好啊，但是就会有点怎么说，就这种心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是略有兴奋略有生气的，就是他会在那个上面写说呀，要是张一山来演该多好。这是张一山吧？然后那个魏大勋好帅，哎呦， 大勋演的真好。 哎呦，当时我就，哎， 魏大勋演的 真的，当时 长得有点像嘛。 对对 对, 对， 好多人好多朋友都说我们很像，然后我就、 嗯， 然后刚好前段时间有个全新运动会， 嗯、 还碰见他了，那我就一直看着他，不是像吗？好像是有一点。 拳击运动会， 全新星运动会。 哦，我听着拳击运动会，我想 那 得把你俩分成一组。 我们俩是轻那个什么轻重量的那个。 哎，我觉得特别逗啊，所以大家认准了人家王天辰。哎，所以那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就比如说特别不好的评论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你会真的会生气吗或者是干嘛的？ 不会，我会当一个乐，就是也不会，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你总不能说我干一个什么事情所有人都要说 你 好。你 去回复他吗？你会回复他们吗？ 嗯， 你有回复过吗？怼过他们？ 我主要对这个不是特别的，我不知道怎么弄 啊。你不知道怎么怼 啊？对，就是啊，那不会怼，就因为我只会看到会在那傻笑 啊。 然后比如说我会跟我爸妈一块看的时候，然后他们就直接投到电视上了 啊。 然后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开弹幕呢？ 啊， 然后背儿就点开了，然后我妈就在那看说，哎，你认识魏大勋吗？这张一山就大家都是啊，你跟张一山很像，好像大家都这么说。 嗯， 哎，就觉得特别好玩。 所以你也是这个，就是北京孩子嘛， 对 对吧？所以就是肯定会觉得他身上的那个劲儿跟张一山那个劲儿就很像，就北京孩子身上那个劲儿， 对 对吧？ 对， 所以会很像啊、就会有人想张一山魏大勋，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发人家这个张一山魏大勋， 这也算一个符号了吧？就相当于、 啊、挺好玩的啊。那个哎我想说，其实就是这种穿越剧啊，就是前两年特别火、 嗯， 就你们在接拍这个的时候，有没有会有一点担心，就是穿越剧有点就是烂大街了这种感觉？刘总啊， 其实穿越剧已经有个两年左右，两年到三年，好像没有这种打着穿越的品牌出来的作品。 嗯，对， 因为确实之前拍的太多了。 嗯 嗯, 嗯。然后我们刚接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是2016年的时候，还是个小说阶段。 嗯。 其实我们在做剧本设计的时候，设计了很多穿越的方式。 嗯， 对，比如说做梦啊， 嗯、 比如说是什么科学的什么弄个什么黑洞啊， 哎、 这种。但其实怎么弄，它都是还是有它的 弊端和不好，就是大其实都是千篇一律， 对， 大家都用过这样的方式了，但到最后我们还是用了最简单的做梦的方式回来。所以说但是在做穿越的时候，它确实是有这些点很好玩的点，因为作为一个现代人穿到古代，用他现代人的技能解决古代一些事情，卷入政治这个朝廷当中，然后帮助那个解决一些各式各样的 问题， 主要是让我自己那个能够继续在那个未来这个 生存下去 活上 啊。哎，所以我因为我在看到这个剧的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人穿越回唐朝以后，他要解决当时他的问题，那他生活在现代，他应该是一个就是学霸型的人吧。 我其实当时我有这么想过，但是我觉得其实云烨可能他不是一个学霸，并不是说他这个数理化这门门都特别好，然后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因为我在生活当中见过这样的人，就比如说我在上学的时候碰到一个，他的学习其实成绩不好，但是他的文笔特别好，就是他的作文基本上都会拿到，我记不清满分是多少分，大概就是47啊、50啊、51啊，就那会儿觉得很高了。就他会这样， 明白？ 不一定是学霸，但他一定很聪明。只要碰到什么就会想到办法。 哎，我有时候也经常会幻想，我在想，如果我真的穿越回唐朝的话，或者说穿越回古代的话，我自己身上这些技能到底能不能救活我？你说我会干嘛？就用土豆发电？就想不出来。他那个这个就是剧中的这个云烨穿越回唐朝以后，他都干过啥事儿啊？就有什么特别的？用什么现在的技能做了什么事情啊？ 就比如说吃饭嘛，制盐嘛，因为那会儿是粗盐，就是那么一大铁疙瘩，就直接从山上弄来之后就过滤，就也不算过滤，就是清理 ， 对，然后就直接放到这个市场上去卖。然后因为他看到我看到这个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马上能想到我们当时是怎么制盐的。拿过滤纸，然后那个放上水，然后再拿过滤纸那么烧，然后再浇，然后慢慢让它沉淀，然后过滤。 哎呦，可以啊！你 啊，就那会儿还是对那，因为实验嘛，但 是有常识还是有的。 对 啊， 大家都喜欢动手，所以这个记得比较清楚。 所以你还真是把一些高中物理知识都给用上了，是吧？ 啊，对，只要想到了，因为剧本不是死的嘛。对，我们可以活学活用，不是直接拿来接着用。 明白明白。哎，其实这个我们问问子阳吧。子阳，哎，我现在问你一个这样几个问题啊，这个快问快答几个问题啊。好吧，然后接受一下挑战啊。好，好，如果让你穿越回去的话，张无忌、宁采臣和杨过，你会选谁当男友？ 张无忌、宁采臣还有杨过呀？ 对， 张无忌。 张无忌，为什么？ 你是周芷若还是 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看了很多金庸的小说，然后包括那个他所有的就是这些片子我都看过。我特别喜欢张无忌。因为我觉得他浑身上下充满了侠义。 所以大家从这儿，如果尤其想要通过弹幕向那个子阳表白的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先练就张无忌那样一身正气？ 对，不一定是太子了，这会儿就 是个大侠。 哎，不是太子，你也得是个大侠，对吧？来，好，那个天辰啊，问你了啊，穿越回去，西施、杨贵妃、武则天，你选谁当女朋友？西施、杨贵妃、武则天。 对，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后面那给排了。 武则天，你不会选武则天是吧？ 不会，我怕我死的比较惨。西施吧。那我应该是蒙古汉的是吧？全都嫁到边疆去了。其实都还好吧，前两个都会考虑一下。 前两个都会选一个，就是直接看。 就西施吧。 哦，就选西施。 对对对。 哦，排除杨贵妃的原因是因为她胖。 因为 他 是 他那什么吧？ 对啊， 因为他 是不是那什么呀？ 对， 因为什么？你在剧中，你们这个剧中会有跟杨贵妃有 没有 有交集吗？ 没有啊。 没有 啊，没有是吧？ 这么一问，我有点恍惚，真的穿越了一样。 你有点真的就好像又回到那个时代了， 一个正常人吧？ 哎，所以如果啊，说实话，如果真的让你们进行穿越的话，你们最想回到古代哪个朝代啊？刘总，你也说说吧。 如果以你的性格，你想回哪个朝代？ 我其实真的特别喜欢清朝。 哦，你喜欢清朝？ 对对对对对。 哦，为什么呢？ 因为它离得比较近，然后有很多大量这样的戏去呈现清朝的东西，所以就还是比较有感情的。 就是你做戏做着做着，自己好像有的时候也恍惚一下。 对对对， 是这种感觉。 是喜欢那个清朝那种感觉。 哦，来，天辰呢？你呢？ 还是唐朝吧，我觉得怎么说呢，盛世唐朝那会儿最繁荣的时候。 嗯， 所以看看那边， 你穿回去的是哪个朝代？就是你 唐朝。 唐朝，我说哪个阶段啊？就没有做一个具体的那个时代的架构吗？那时候皇帝是谁？ 李世民。 皇帝啊， 李 世民啊， 明白。张之尧老师扮演的李世民。 哦，哟，对，这个剧，那个袁咏仪老师，这个也加盟了是吧？他们夫妻两个人。 不，只有那个亮亮姐，只有亮亮姐。 那个亮亮姐的老公叫张智霖。 哦，对， 我们的。我们的那个皇上的扮演者是 张智尧 啊，他是演《三生三世》里面的那个，对， 差一点给乱点了鸳鸯谱。 我们经常在现场拿这个事儿去，对，因为差一个字嘛。 对，你们也在现场恶搞他们是吧？ 有时候对，会说一说。对 ，OK， 那子阳呢？你有女孩都爱幻想啊？ 对，因为我就是喜欢看小说，然后以前上小学、初中、高中就是不停的看穿越的小说，所有的穿越小说我觉得我都看遍。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好多 哦， 然后就是，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幻想自己也要穿越。 嗯， 但是如果说是在中国穿越的话，我还是喜欢唐朝。 哦， 我跟天辰一样，因为我觉得是盛世唐朝。 嗯嗯嗯， 就是有很多关于唐朝，就是写那个时候的繁荣。 嗯， 哦，然后 盛时期嘛，那会儿 对它真的是非常的繁荣。 嗯， 我就是特别想去见识。 嗯，哦，想要见识当年的大唐盛世啊。 对对， 是那种感觉是吧？ 一定是很开眼。 哎呀，所以你这一次就是你应该是一个从小有着穿越梦的一个姑娘，然后这次一下子接演了一个穿越剧，应该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啊，很幸福，因为起码我就是感觉自己当时当刻我就是这个时期的人。 嗯， 我做着这个时期人该做的事情。 嗯， 就是体验了一把嘛。 哎， 穿越差不多。 好，真不错啊。其实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现在正在爱奇艺热播的啊，应该在热度榜排名第一的超级网剧唐砖。哎，其实为什么叫唐砖呢？这个砖是砖石的砖， 搬砖的 砖。当然这个肯定是人家编剧原来就叫， 对， 就叫唐砖。有了解过他为什么叫唐砖吗？ 嗯，具体的还真不是。 哎，没有去问的。 唐的一块砖我记得。 因为他那会儿，因为我们当时在发布会上，然后这边老师说过这个问题，说就是他说想，哎，怎么说来着？ 他说的是，他说历史是用就是一块一块砖 累积起来 的，一直到现在都是累积起来的。 嗯， 然后唐砖就是唐朝的一块 砖。 哦，那王天辰这个人就是回到唐朝也做了这个朝代当中的一块砖。 对，就他当时这么说完，我第一反应就是长城。 哦，明白了。哎，其实天辰呢在这些年啊应该说是经常在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视线当中，而且还经常以不同的身份出现，比如说还参加了跨界歌王，对吧？ 对。 这个他平时子阳他平时在片场也会给你们唱歌听吗？ 他有的时候会唱哼，但是他更多的时候会给我们分享。 哦， 就是他喜欢听的歌。 哦，就是比如说他发现好歌了，然后让你们来听一下，是吧？ 会分享。嗯， 所以今天必须让他给我们大家献歌一首，是吧？来，哎，你天辰，你这样吧，你给我们来唱两句，就这个来两句。 唱啥 呢？我特喜欢咱们戏里边的那个《一纸婚约》嘛，对吧？郭思达老师。 一纸婚约我没唱过。我今儿刚听那个丹宁唱了一段。 对呀。 哦。 我觉得请回答一下。 你喜欢什么？你唱一个。 对对对，你如果你喜欢什么歌曲，你可以给我们大家来展示两下嘛。来两嗓子， 这还是1988吧。 好， 说在，因为这首歌经常听，那会儿就直接就大致的发音记了一下。 哦， 而且觉得，因为那会儿放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就大家一看就会想到很多很多事情， 嗯， 然后就会落泪。 哦，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王天辰为大家带来1988。 그래요걱정하지말아요우리함께노는합시다그게아프기울은모두군네요 그게앞선깊이그넘버리고지나간것은지난대로그럼니니가이점우리가한게노래합시다후회없이살아엔더라말해요 哇、哦，还是一首韩文歌曲啊！ 但词儿肯定不这么唱的，对不对？ 没有，发音挺标准的啊！我还学过几天啊，咱能听出点来啊。然后那个，哎，其实你在剧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回到了唐朝以后，其实应该是一个特别招女孩喜欢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物，是吧？很会撩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人吗？子阳，你觉得？ 嗯，云烨这个角色是挺会撩的哦。 其实 给我感觉啊、嗯，不是说很会撩，是因为他的技能让人看哇，这个人好聪明啊 啊！ 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也 会做蛋糕， 对，会做蛋糕、啊，然后还会就是刷墙，然后画爱心那种，对对对，这的确是会是撩的一种方式 啊，就是用现在的方法回到古代以后肯定很管用啊。 对对对， 那我现在问题是，你觉得你现实生中的你、啊？你自己先觉得啊，您身上哪个点是最招女异性喜欢的？你认为？一会儿我们会让子阳也说一说，你觉得他身上哪个点最招异性喜欢？来，天辰，考验你的时候到。 是身上的某个。 不是，就是你说你身上，对你身上，你比如说，对某个点，你长相好，还是说你性格好，还是你什么哪些方面啊？你哪方面？ 就可能生活比较逗吧。 哦， 对，水瓶座会抓不到点，然后会被别人查，但同时喜欢一个女孩就不一定是某种喜欢啊。就会对就反查回去。 哦， 可能是这个吧。 就是你的性格，你认为就是总结起来叫你的性格比较招人喜欢。 对， 是这个意思吗？OK， 子阳，来作为一个异性点评一下，来你说说天辰。嗯， 天辰是属于那种就是。他是属于那种空调型的人，对， 哦， 就是他属于 是中央空调吗？ 不，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时候，就剧组有很多人嘛， 啊， 然后呢，他可能会关心每一个人，就是不管说是，某一个部门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他都会去关心。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就跟天辰说，我说天辰，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角色，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到他的感觉。 嗯。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我嫁给他了嘛，对吧？然后他就会去跟我讲，就是仔细的去很耐心的跟我讲，就是无论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很耐心的跟你讲。 哦， 但是他有的时候聊着聊着，我们两个就查起来了。 哦，你们两个会吵啊？ 对着，我们两个是对着 diss 对方。 真的呀？你们俩会就是在对戏的时候就会互相怼？ 私下。 啊，就是私下就是会对戏的时候互相怼是吧？ 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说，就是像你刚才说，我们在私底下的就是大家的这个热情度啊，包括一块吃饭什么的， 嗯， 都特别融洽，就所以导致我们在拍整个戏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愉快的 啊， 就我们这氛围就是。特别好 哦， 就我们那会儿拍那个叫什么来着？ 嗯， 中秋节， 嗯， 然后我们就把 那场戏是吧？ 对，就是那个程蝶给你唱歌嘛， 嗯， 就我们当时把所有的年轻演员全给叫过来了，全一块 有戏的没戏的全 对全叫来了，就大家熟的就全都叫来了，然后大家一块在现场就是嗨吃喝玩乐。对，因为很冷，非常冷，太冷了。 最冷的几天， 对， 然后拍这个 下雪， 对， 下雪。 我们的统筹也是很厉害的， 嗯， 就挑冷的时候 拍，还有拍那个外景夜戏。 但是就是挡不住年轻人的这种 热情 哇！我们直接把这个片场直接就嗨了，就基本上不会有人很困。 对，也不会有人说因为拍夜戏说冻得太冷了，因为表白一定要每个人都很有就是热情。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如果又是很晚，然后天气又很冷， 大群戏对， 对，所以就是整个组的力量团结到一起，会帮助每一个人。 哦，哎，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唐砖这整部戏当中，有哪几场戏你们是印象特别深刻的吗？如果就是你拍起来，无论是你 NG 记次数也好，或者是你在人物角色处理上的或者把握上，有过困难也好，你们觉得哪一场戏最难忘？嗯， 子阳， 你能想起来吗？哪场戏最难忘？我们让这个观众到时候也挑到这一集去看一看啊，你们拍的最难忘的那一刻是什么样子的？哪几场戏？可以想一想吗？ 是。 结婚那场戏吗？ 哎，你先说结婚那场戏。 我觉得有两场戏吧，一个是结婚那场戏，还有一个是我爷爷，就是我目送他，然后他要去刑场了， 你跑去那个。 对，我跑的那一场戏，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为什么难忘？是因为 我记得当时就是因为情绪的调动，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就是你自己去感受的嘛。然后那天早上大概就是4点多钟我就起来了，然后一大早5点多钟拍那场戏，然后我从一大早就调动自己的情绪，因为那一天就是让我觉得那一天都是很崩溃的，因为在我爷爷就是目送他去刑场之后呢，后面还有一场新月，就是很重要的情绪戏。对，是他整个颠覆了这个人物，为爱颠覆了这个人物，一场特别大的情绪戏。然后那天我就好担心自己说，晚上拍不出来这场戏怎么办？但是我没有想到那天就是感觉突然之间，就像是就可能 真人附体了， 对，就是被附体了一样。对，那一天我 特别入戏。 对，就是从早上5点多钟开始哭嚎，然后到晚上的就是惊恐、哭崩溃，对，一直到半夜， 一直拍延续线。 你拍那个就是送爷爷刑场那跑那段，我应该在旁边拍那谁死啊？好像咱俩是对着拍的，就我拍的是那个大理寺着火 啊， 好像是。 我记得是我跑着那段的时候，你在我旁边拿着那个保温杯喝水。然后在那看，然后我在那跑。 哦，哎，这场戏会在大概多少集的时候出现啊？你们有了解？ 16集，十几集 的时候出现是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对新月来说最难忘的一场。天辰呢？你比较难忘的？ 大理寺吧， 大理寺那场。 对，因为我有时候拍哭戏，特别是没有词儿，只是在那儿往那儿一坐，就开始脑补，就是各种画面的那个，就特别难拍。 哦， 然后当时就。所以是大理寺着火，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包括我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说我说你不演过程，你就直接你就把你就奔结果了。当时我还跟老师掰扯，我说为啥？然后就感觉自己特蠢。然后那个，但其实就是当时在拍那场戏的时候，导演跟我说你先往那边走，你发现好多官兵在那儿。来回来去的去盛水去灭火，你要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就特别的纠结，然后但没有办法嘛，就肯定是一看就因为 你已经演结果了啊， 对，然后但是真的跑到那门口，突然发现是大理寺，然后着火，然后自己开始崩溃要去救安澜的时候，就那个心情其实特别难受 了。哦， 对，因为。就怎么说呢， 大家去看戏吧，从戏当中去领会这个天辰的难过与这个挣扎与纠结啊。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这样一部好剧，另外呢也推荐大家关注爱奇艺的超级网剧唐砖。谢谢三位做客节目， 谢谢。 好的，那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唐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言传 身教， 家风传承从言传身教开始。 第三届爸妈教我这样做家风故事征集活动开始了， 活动参与请添加首都精神文明办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但愿双十一零点我能秒杀成功。 熬夜摆架不能理解， 还不是为了咱俩新房装修嘛，购物车都满了，秒到能省大几千呢。 你就直接打4000-606-8866找全包员，抢到99个双十一预售名额，省的可是大几万呢。 啊， 999元每平米，家具齐了还是进口实木的，电器齐了还是名牌升级的，卫浴齐了还是全系智能的。 4000-606-8866，喂，你好，全包员吗？我要整个双十一限量名额， 家装就要全包员。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